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呢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听众朋友，春节好，今天是大年初二，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在春节长假里，我们精心为您制作了品读经典年味书香系列节目，让我们在经典里寻找家的味道。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品读的经典名篇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洁。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截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了，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刚刚听到的是小说开篇的第一个段落，也是作者路遥的原音重现。那就让我们跟着作者的思绪走进这部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何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 阅读《平凡的世界》，读它的什么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带来什么样深刻的意义？ 《平凡的世界》呢，北京的高考要做一个必考的一个篇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习主席这么推荐这部作品？它其实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明白，我们的国家从70年代一直到今天，它其实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形象的这种理解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向何处而去。 先从孙少安来说起。 好， 这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大哥。 大哥 啊， 是这一家的顶梁柱。 对， 对，我的很多学生啊，处于青春时期，所以他们对爱情就很关注，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孙少安和田润叶不能走到一起？ 嗯， 比如说有的同学就这么问啊，他说孙少平可以勇敢的和干部家庭的女儿田晓霞相恋， 嗯， 为什么孙少安却畏惧门第的差异而埋葬了对田润叶的感情？ 嗯， 那是什么导致了孙少平和孙少安他们在爱情上做出的不同的选择？ 嗯， 实际上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对少安和少平这两个人物形象就可以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了解这些他们对爱情的选择，其实也就是借此来了解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嗯 嗯，有的人呢说这是孙少安骨子里啊有阶级观念，他就觉得呢干部普通老百姓不能可能一幸福， 赔不上， 哎，赔不上，这叫阶级观念。但呢也有从正面说的，有人说这是孙少安呢就承担了很多的家庭责任，因此他就缺少了这种对自由的这个追求。那也有同学呢从润叶的角度去分析，他说你看啊，润叶虽然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纪，但是思想还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不知道有安娜卡列尼娜，对吧？他因此他就畏惧舆论压力，他就不能够为了追求自由啊，为了追求这个爱情，就顾不得别人的压力。因此呢，他觉得这个润叶呢是比较落后的，是比较这个保守的。你看我们的孩子呢，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阅读啊，他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觉得孙少安太爱田润叶了， 对， 他不舍得让他跟着他来吃苦。 哎，对，这 所以他没有选择他。 很多朋友也是这么说，说这个少安太爱这个田润叶了。这里面问题来了，那是不是少安就不爱秀莲，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是不是就真的理解这个润叶？因为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就问过一个问题啊，假设说，这个润叶真的跟少安结合到一起了，他能不能幸福？其实我当时学生们也都会说，那肯定会不幸福等等。因为咱们孩子大概看这种电视剧看的也比较多，他会认为不幸福。其实当然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啊。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咱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读名著、读文学作品，我们语文老师非常讲究一条。就是要回归文本，一定要在文本当中去找依据，而不是觉得我觉得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第二一个呢，我们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分析一个人物的性格逻辑，这是我经常上课讲的一个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呢？我们其实是通过读文学来了解人性，了解人的心理。那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啊，人物其实是有他自己一个性格逻辑的，虽然说他可能会很复杂，高水平的作家他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啊，他就能够让这个人物形成性格逻辑，到最后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控制不了这个人物的这个命运了，因为人物形成性格逻辑之后，作家想给他改变都已经做不到了。所以一个高水平的作者能够形成一个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那么一个高水平的读者呢就要读出来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看看他能不能够做出某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经常会问，如果是这样是怎么样，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样。我们在做这种评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要对人物的命运做一个推断的。那么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我们真正是了解了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我们就会知道他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因此就像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有同学说啊，有的观点也认为说这个少安太爱润叶了，他不愿意让润叶受罪，这个我当然同意的。但是我们再追问一句，这个润叶如果真的跟少安结合了，就一定会不幸福吗？其实这是一个假设，对不对？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回过头来，我们要从这个孙少安和田润叶两个人各自的性格 逻辑 去找，对吧？我给读者们呢、也包括给这部小说的这个感兴趣的同学们啊，大家提一个地方，大家要关注，就是我们注意一个细节。当时这个少安呢，到城里去，找这个田润叶，他其实是想通过润叶去找这个田福军，要去为自己村里的人去这个做事儿，对吧？要为村里的人这个伸冤。那么因此他心里当时是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处理的，而润叶呢一看少安来了特别高兴，一定要跟少安要走一走聊一聊，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细节，就是两个人在散步的时候，润叶呢就看，哎，说你看马兰花啊，润叶就特别的兴奋啊，结果少安就觉得，因为马兰花在少安看来太普遍了，对吧？这我们村子里到处都是。所以你从这个细节就看得出来，对少安来说呢，他是永远有要处理的急务，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当时的生产队的小队长，他永远都是这样。他和这个当时这个少年时期的孙少平是不一样的。 对， 孙少平呢年轻， 他有时间谈情说爱，是吧？永远都是一种少年人的烦恼。但少安不是，少安在当时，他为了保证家庭的安定，他有很多必须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没空谈情说爱。因此在少安看来，爱情对他来讲就是奢侈品，不可能有的。什么叫爱呀？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爱。结婚呢，就是找一个伴儿，共同过日子。这个应该说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很不浪漫， 嗯， 但是在少安看来这就是现实需要。所以很多事情如果都等着少安着急去处理的话，他就没工夫去谈情说爱。所以他看到那个马兰花，他就觉得这都太普通了，对不对？可是当时润叶不是，润叶她是公社书记的这个女儿，对不对？所以她呢相对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她又在这个自己这个当干部的叔叔家里这个生活，所以她就有闲心，有情绪，有这个闲情逸致的去关注这些所谓浪漫的东西。少安呢作为一个把家庭放在至高地位的人，所以他为了维持了家里，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牺牲自己，而且他认为妻子跟我是一体的，那我甚至就要牺牲妻子。 在以后他和秀莲的相处当中就表现得很 对，就我的学生有时候看这个心里很不舒服啊，说这个少安夸这打了一顿，把妻子给打了一顿，他觉得他误会秀莲，认为是不给公婆吃东西嘛，结果哎听到了秀莲怀了孕，哎才去安抚秀莲，就我的很多孩子就不能接受，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去做哈，就太大男子主义了。可实际上少安呢看在他看来，我的妻子跟我是一起的，我们要共同的为这个家庭去牺牲，我要牺牲我，牺牲妻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才咱们这个同学就是很多这个观点，我他说他不愿意让润叶受罪，这点呢我是同意的。 嗯， 而相对来讲呢，润叶呢他刚才咱们说了，他生活相对富裕，所以也有闲情逸致。因此啊，这位润叶呢，他对爱情啊有憧憬，有向往，敢于追求， 觉得他的敢于追求其实是停留在一定的程度上的， 对， 层次上的哈。 他也不是说我就是完全豁得出去，你看他跟小霞和这个少平就不一样。润叶啊，他也有他性格的另一面，他敢于追求，可是呢他又有他豁不出去的那一面。 但是他豁不出来的那一面其实恰恰和孙少安又有一个共同点， 对， 他也是在为了家庭，为了什么 对 来放弃， 对，他也是在为家庭放弃。所以润叶如果真的比如说嫁给了这个少安啊，咱们实事求是说会有很多苦恼，那毕竟家庭琐事这个事情要来，对吧？爱情没有那么没有真的不是那么浪漫的。但是呢您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润叶身上他是有他隐忍的一面，他有他不能豁出去的一面，但是这一面另一面就是他有他隐忍的一面。所以其实润叶啊他是能够承受这种苦难的。我当时上课的时候啊就问过同学们，我说你们说会不会幸福，咱们的孩子说那一定不会幸福，因为他看了很多的电视剧，很多的这种说法就认为贫困家庭他不可能真正浪漫，那最后就会变。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啊他年轻，他有时候还不完全真正理解，有的时候这种爱是可以超越一些痛苦的。润叶身上呢其实他的隐忍这一面其实也可以让他的爱得以升华，得以超越。 那这个是不是就表现他最后对向前的那个感情？ 对对对，你看他其实他一直不爱李向前， 对， 但是他知道李向前就是个残疾了以后，他其实是调整自己了，而且最后他还真的就爱上了这个向前。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难虽然说加在了润叶身上，但是润叶身上的这种隐忍、执着最后反而让他升华了，他跟向前就很好的生活在一起了。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小说非常让人我们感到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少安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少安呢非常的爱润叶，他不愿意让润叶受罪，所以他拒绝了润叶的这个追求。可是呢他就是把这个润叶对这种苦难的这种超越，润叶的这种隐忍，他没有完全看出来，他没有看出来润叶其实是可以承担这个苦难的。而少安又不让润叶去承担这个苦难，结果反而让润叶更加苦难。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这个小说创作